微草对呼啸那边，擂台赛第一场微草赢了。 轮回和百花的比赛这边，潘林在现场直播中也是时常在留意其他场次消息的。那边比赛但凡有进展，也会第一时间把消息送到他们这边。 哦，这对百花来说是个好消息啊。不过百花这边…… 黎博话说了半截。百花这边擂台赛第一站还没有结束，不过形势并不太好。曾信然以无所畏惧的姿态上场，打得确实甚有勇气。不过轮回这边第一个上阵的孙翔可也没有丝毫手软。两相较量，曾信然到底还是在技术上落了下风。而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不算丰富的曾信然应对手段确实不太多，就是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在那儿硬拼。曾信然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但是很遗憾，最终还是输给了孙翔。 难道在曙光终于出现的情况下，却是百花自己抓不到机会吗？ 潘宁说着。电视机前的百花粉丝都捏了一把汗。如果百花已经大获全胜，却因为竞争对手同样如此，最终未进前八的话，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可若是对手已经露出破绽，百花自己却没能把握住，回过头来的懊恼恐怕会让人更加难受。 加油啊！ 所有的百花粉都在这一刻衷心祈祷着。他们还有两人，这两人正是如今的百花核心，百花粉丝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妥协的。 战斗到最后一刻吧！ 带着这样的信念，邹远冲上了场。他不是什么天才，他的上位本身就是一个意外。虽然从一开始百花战队就对外宣传说他有这样那样的才能，是百花所看好的未来，但是邹远心里明白，那只是安抚粉丝的公关手段。百花推他上位根本就是无奈之举。才能？他邹远到底有什么才能？当时他不知道，他相信百花其实也不知道。不过他还是要很感激，他感激百花战队在这以这样一种无奈又无厘头的方式推他上位后，居然真的对他保持了充分的耐心和信任。第一赛季、第八赛季他打得不好，第九赛季战队却也没有抛下他，反倒是开始为他量身打造角色。圈里有人开玩笑似的说，百花前弹药专家张家乐积攒了大量的人品，于是他的继任者拥有了超凡的运气。这是玩笑话，但邹远必须承认他真的非常好运。他没有引人注目的天赋，也没有一路厮杀上位，他作为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选手，一入职业圈居然成了这支战队的核心。这种穿越才会发生的狗屎运就这样真实的发生在了他身上。邹远彷徨过，困惑过，觉得压力太大过，但是当他醒过来后，他意识到自己就好像是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什么也没做，天生就拥有了别人可能一生都无法追求到的东西。这时候如果再扯着嗓子嚷嚷这都不是我想要的，恐怕会被联盟那众多的普通选手、轮换选手、替补选手乃至渴望进入职业圈却没有机会的那些人狠狠地抽翻在地。这他妈还不想要，你到底想要什么？所以邹远开始努力，因为他知道这个机会的难度非常大。他没什么天赋，也不知道自己所谓的才能到底是什么，他只能加倍的苦练，才能总是可以磨练出来的。第九赛季百花引入于峰，战队有了新的核心，这让邹远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很多。这一赛季他的进步很大，到了第十赛季他终于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当选了全明星。不过即使到了现在，邹远也不知道自己所谓的才能到底是什么，他只知道将自己辛苦磨练出来的技巧在场上不断的展示，寻找更多胜利的法门。 大概每次选手都是这样做的吧，在不断磨练自身技术的过程中，渐渐生成了属于自己的才能。邹远一直是这样想的。眼下百花背水一战，他就要用他这还未能够清晰感受到的才能与联盟中成为天才的这些人一战。邹远无所畏惧，他已经不是第八赛季那个背负着百花缭乱惶惶不可终日的新人菜鸟，他抓住了匪夷所思的运气，他拥有了量身定做的角色，他养成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冲吧，繁花似锦，冲上！枪弹、炸药、绚烂的光影，继承自张家乐却又不同于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邹远从一开始就让繁花似锦与那个联盟赫赫有名的一叶知秋站在了一起。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才能，但是我可以击败任何对手。 打得漂亮！百花战队的邹远似乎没有受到目前局势的影响，积极展开攻势，目前将孙翔狠狠地压制着。 解说潘林兴奋地大叫。 打得非常坚决，但也非常清醒，攻击做得很好，防守也很漂亮。擂台赛不只是打倒眼前的对手就好，孙翔之后还有两位， 李一博说着。 尤其还有一位是号称联盟第一人的周泽凯。 百花上次虽然7-3战胜了嘉士，但我记得也没有在擂台赛里拿下轮回。 是的，上次百花是在个人赛里拿下了2分。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一次百花邹远先把孙翔打了下去，迎来了他第二个对手，轮回的剑客杜明。 还有2个， 邹远心中默念着，继续冲上。 邹远状态大好啊， 潘林叫道。这一战邹远再次主动出击，迅速占据场上主动。 真的很好啊， 李一博也表示惊叹。必须好，没有理由不好。我拥有那样的运气，拥有那样的起步，如果不能好好珍惜把握机会，我还能有什么未来呢？什么样的未来会比我一开始就拥有的更加精彩呢？死死抓住自己侥幸得来的这一切，拼尽全力也不去放开，这大概就是我所谓的才能吧。抓住机会，死不放开的才能，因为我是拥有有史以来最好机会的职业选手啊。轰轰轰，场上的角色在一片绚烂的光影中消失了痕迹，再到消逝时，杜明的剑客已经倒下。 又赢了， 潘林惊讶，虽然看到邹远状态很好，但也没想到会好到如此地步，击败了孙翔，再败杜明，繁花似锦还有41%的生命。 难道这家伙准备1-3吗？ 潘林叫道。李一博没有吭声，他本能觉得这是没有可能的事。1-3本身就很难，现在对手又是轮回。可是看着邹远这疯狂燃烧着的状态，李一博却又觉得41%生命的繁花似锦在如此疯狂的邹远操作下未必不能击败当今的荣耀第一人周泽凯啊。 呼啸那边怎么样了？ 李一博突然问起了另一边场地的消息。他想舒缓一下神经，邹远这疯狂的连胜两个对手看得他们神经都紧绷在一起了。 微草领先2-1，呼啸只剩唐昊了， 潘林很激动地说着。虽然作为解说他不应该有情感上的偏向性，但是此时他就坐在这儿，看着百花战队神勇开局却收获不到好结果，看着他们失掉一分后的沉默与彷徨，再到现在拼命想在擂台赛里抢下这2分，人非土木，这种拼搏潘林如何会不被打动？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如此拼命的百花最终却还是无可奈何地输掉这个赛季，这太残酷。虽然这样想可能对呼啸那边有些不公平，但是潘林此时的心确实已和百花捆在一起。李一博也深吸了一口气， 他又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因为百花的拼命能有一个值得他们拼命的结果？ 还有新兴对301那边呢？那边现在是301领先。 那301如果拿下擂台赛的话，那和星星就打成了4-1了。 是的。 这样的话，如果星星团队赛再输掉，这轮就只得一分。 潘林一怔，星星只得一分，赛前早就分析过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下， 潘林连忙将百花和呼啸两场的比分算了算。 星星原本是领先百花和呼啸7分，这一轮只得一分的话就是领先8分。如果百花拿下这场擂台赛，再拿下团队赛的话，就将得9分，就会超过星星。呼啸现在个人赛已得3分，擂台赛形势不好，就算丢掉2分再拿下团队赛的话，本轮得8分，将和星星同分。星星有可能被淘汰啊。 潘林大惊，连忙翻起了资料。同分的情况下的话， 哦，不会，星星和呼啸小比分的话是占优的，星星现在可以说已经提前坐稳8强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呼啸会因为输给星星2场，最终被挤到第9。 如果反过来是星星获胜的话，301队这轮得4分，加上轮领先2分，只是6分的领先优势，百花和呼啸都拿下团队赛的话，就可以携手将301挤出前8。 哎呦，真是这样啊。 所以说团队赛更关键，这3队谁在团队赛输了，谁就有可能失去季后赛的机会。